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02集。冉姐说：“我让你们赢。”车子直接开出去，能被派到 M 州的都是徐家最忠诚的护卫队。这种时候，谁的安危更重要？自然不必言说，徐瑶光可是徐家下任家主，他的安危自然是重过秦冉的。匆忙中，车门并没有关紧，徐二叔以为车开了，徐瑶光就不会再闹了，强硬地抓着徐瑶光的手松了些许。徐瑶光什么也没说，他直接扯掉徐二叔的手，从侧门跳了下去，油门踩到底，车速很快。他跳到路边又翻了个滚，脑侧狠狠撞击了一下路边的围墙才停下。他双手撑着地直接爬起来往回跑。 小徐少， 徐二叔眸色巨变，开车的司机也猛地踩下刹车，刺耳的刹车声在夜空中响起，又被其他声音掩盖。这辆车上都是徐家的骨干，一行人相互看了一眼，什么都没有说，拿好自己的武器往回跑。刚跑到三区的大门边，就看到只穿着卫衣的女生不紧不慢地从门内走出来，手里拎着她的黑色背包，身边还跟着卡罗。程木等在大门口，徐瑶光也停在了门边，他双手抵着膝盖，弯腰大口地喘着粗气，火光中隐约能看到额头的汗珠。徐二叔反应过来， 秦小姐，你还愣着干嘛？赶紧先走，其他人已经退居二线了。 他一句话还没有说完，秦冉就走到了他对面。他随手把背包里的东西倒出来，稀稀簌簌的，十几个少了影子的自制炸药包落在地上。一直要说话的徐家人此时寂静无声，徐二叔也愣住了。秦冉并没有看徐二叔，也没有管其他人，直接对着卡罗说，可以让人回来了，对方并不是想搅了你们的基地，不过是为了骚扰伯特而已。卡罗深深看他一眼， 请问你是？ 两天了，卡罗就没有认真记过秦冉的名字，此时才问起。秦冉。秦冉淡淡开口， 秦小姐啊，今天我们马斯家族记下了。 卡罗拿着对讲机直接出去，今晚若是没有秦冉，损失肯定惨重。他们早就重兵防守了一区，不让任何人接近一区，暗地里通过地下道把伯特转到了三区，谁知道这计划都被泄露出去了。二十分钟后，所有人安全转到二区，房间还没有安排好，所有人都在一楼，面色都挺凝重的，只有秦冉坐在餐桌边的椅子上，翘着二郎腿低头在玩游戏，程木还给他泡了一杯茶。门外，徐二叔透过众人看向灯光下似乎挺悠闲的秦冉，忍不住开口， 观察力不简单。 刚刚那种情况下，徐家训练有素的护卫都慌了，他却从头到尾不慌不忙，还找到了剩余没有被引爆的炸药，这种不能用简单的运气来计算。无论是对炸药的猜测，还有敌人的数量，连卡罗都没有这样精准的计算力。卡罗决斗场第一大队长，他的能力毋庸置疑。徐二叔有些想不明白， 你说他怎么？你也看到他刚刚从火光中走出来的表情，比卡罗先生还平静。 徐瑶光没有说话，他只是看向秦冉的方向。秦冉眉色低敛，这个角度只能看到他的侧脸，看不出什么表情，身上没有以往的风水，更没有那种不耐烦的匪气， 连那股压抑劲都看不到了。徐耀光不知道秦冉去年经历了什么，但不可否认，他与他之前想象的不太一样了，整个人的气势都收敛了起来，却更有一种让人觉得深不可测的意味。两人正说着，处理完事情的卡罗从外面进来，徐耀光收回目光，他看向卡罗，同卡罗一同进屋。 损失如何？ 被你们打晕的人我们已经扣押了，没多少伤亡。伯特大人在医区，医生已经过去了，我还不知道消息。 经过这一次，卡罗也不再看清徐家的人，他看着秦冉再次道了谢。秦冉在给秦玲录屏，听到这句话，他抬了抬眸，淡淡开口，好说，手上却没有停。几人说了两句，外面又响起刹车声，身高马大的伯特进来，他一只眼睛很红，朝屋内看了一眼，看到秦冉的时候，瞳孔无意识地再次缩了缩，又摇了摇头。 伯特先生，你怎么样？ 卡罗直接站起来。 没事，只是左眼伤了点。 伯特不在意，打生死擂的这点伤不过是九牛一毛。伯特身边的人看向徐瑶光一行人，欲言又止。 明明是他们。 伯特冷冷看他一眼，让他闭嘴。那人不甘地闭嘴了。秦冉翘着二郎腿，若有所思地看两人一眼。卡罗没有注意到，他现在关心的是伯特的伤，直接看向随行医生。 具体情况？ 左眼视力不清，不好说。 医生弯腰说。 再听小人。 卡罗狠狠捶了一下桌子，满目狰狞。卡罗拿着手机，出门联系马斯家主。出了这种事，他自然要禀告。伯特没有走，程木并不怕伯特，东问一句西问一句。大厅内，其他人也围过来，同样对这位传奇的地下拳王很感兴趣。秦冉录完视频，他手撑着桌子站起来，跟程木打了个招呼。我出去打个电话。程木以为他去跟程俊报平安，连忙点头。外面不远处，卡罗拿着手机细细询问医生。医生低头如实禀告。 巅峰对决，左眼视力模糊，真的不好说。 伯特实力强，但高手间成败就在一举之间。秦冉双手环胸，抬着下巴看着两人，并没有掩饰自己的踪迹。卡罗已经看到他了，他摆手让医生下去，几步走过来，微微凝眉。秦冉没等他开口，直接看过去，眸色清淡，说：我让你们赢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